过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温暖待人，我是刘慧，午后三点钟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中秋假期各位过得怎么样呢？去哪里玩了吗？去哪里打卡了？本来还说今年的中秋赏月是不是要泡汤，但是天气真的是格外的给力。昨天晚上那一轮满月，各位赏到了吗？我想不管怎么样，浪漫又温馨应该是逃不掉的两个关键词吧。今天节目的开始，先来和大家说一说在前一段时间收官的非常温情的一部电视剧，叫《乔家的儿女》，你看了吗？我印象当中，这还是继父母爱情都挺好之后给我留下印象很深的一部家庭剧，热度很高哈，据说也是拿下了豆瓣暑期档剧集的最高分。起笔改革开放，落笔2008，就是以这30年间社会发展变迁为一个时代背景，单纯的给我们讲述着乔家的五个兄弟姐妹在那些艰苦的岁月当中彼此扶持相依为命的故事。我跳着看的，然后呢也看了一些梗概，但是凡是看到的那些画面都会觉得平淡又温馨，就像怎么讲，就像是一幅普通人的生活画卷一样，给我们展现着那个年代的人们再常见不过的一些人生的段落。你看一家人围坐在一起，饭桌上升腾起热热的菜香，然后平日里脱口而出的关切的话语，或温馨或心酸，其实很多的这样的生活细节都很难不让我们陷入到回忆当中。今天欢迎各位添加听听 FM， 找到我们的专属聊天室，会遇见你，跟我们说一说偶尔回头望，最近你最大的感慨是什么呢？看一看回头的路，看一看一路所得，抱抱父母和手足， 我们终将要归属他乡，透过车窗学会欣赏陌生的月亮，总有些话忍不住多想，尤其那句你不用太担心，尽管去闯荡，我赶走向前方，是你在后方为我打着光，就算时光让人啊随风荡漾，但凭着你的光我就不会慌张，别害怕岁月会让人偶尔天各一方，想念的人总还会再遇上，总有些话忍不住多想，尤其那句你不用太担心，尽管去闯荡，我赶走向前方，是你在后方为我打着光， 算时光让人啊随风荡漾，但凭着你的光我就不会慌张。别害怕岁月会让人偶尔天各一方，想念的人总还会再遇上。就算命运啊总有颠簸无常，但你会在心上安抚我的飘荡。别害怕岁月会终将往日悄悄淡忘，我会记得你最美的模样。感谢你愿将我一生照亮。 这首歌是电视剧《乔家儿女》的片尾歌，陈可辛作词，金志文演唱的《灯筒》。我特别喜欢这首歌里的那种口琴和口风琴的合奏，特别奇妙，有一种温馨又暖心的感觉。听完这首歌，你会觉得心里是暖暖的，对吧？你会觉得家的感觉一下子就这样上来了。我记得有一句歌词说，我敢走向前方，是你在后方为我打着光。就算时光让人随风荡漾，但凭着你的光我就不会慌张。我在想家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吧，尽管我们在外面拼搏受了伤，或者是有了什么高兴的事，第一时间还是会像倦鸟归巢一样回家讲述自己的近况，寻求温暖。家一直就是我们的灯塔，我们的港湾，为我们照亮前行的路。其实他们也是永远在原地守候，照亮我们回家的路。不论各位与家隔了多远，但是我想家人永远都会陪伴在我们身边，那种精神上的慰藉没有人可以替代，你说呢？打听许芬妮为你讲述这首歌。 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女儿躺在我怀里睡得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的踏板，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见。眼前孩子哭了一整天啊，闹着要吃饼干，蓝色的迪卡上衣通往心里钻，蹲在池塘边上给了自己两拳。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这是他的青春留下来的散文诗。是的，女儿一定会美的。 这是怎么了？这是父亲写的散文诗在中途断掉了，是因为没有笔墨了，还是说我们的收音机实在是被许飞这样的一个时光版的散文诗深深的给感动到了？这首散文诗是许飞在2016年的父亲节写下的，是献给所有伟大的父亲。我很喜欢许飞这种有他自己独特风格的流逝感的一种曲风，给我们深情诠释了这首时光流淌之后凝结出的那种父爱。熟悉这首歌的朋友可能都知道，这首歌就是把生活当中父亲日记里的片段采撷成了词，然后被谱成了曲，讲述着父亲对子女的那种爱和责任，以及我觉得更感动到我的就是子女在觉察了岁月流逝之后，尤其是在觉察了父亲年老之后的那种无奈，诠释得深深入口，丝丝入口。你看我都被感动到了。其实没有什么华丽的辞藻，有的就只是最真实的那种生活场景的表达。露天电影院没时间去看，然后妻子提醒我修一修缝纫机的踏板。有多少人还记得缝纫机的样子？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真的踩踏过，当然缝了一些不怎么样的布匹，是想做一个包来着，但是没有干成。我觉得音乐就是有这样一种神奇的力量，当它当中的一些歌词深深触动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回忆起了那些往昔，就回忆起了往昔那些最珍贵的画面，好像是在看着一张张随着时光流逝而泛黄的照片一样。今天当我们偶尔回头望的时候，我希望你跟我聊一聊你最大的感慨是什么，好吗？ 我渴望时间的远方被一束童年的光照亮，那清晨许下的愿望是回家的芬芳。我怀念旧日的时光，为一棵青春的树徜徉，那午后穿过的小巷是出发的地方。我向往春天的暖阳，随一阵风温柔的荡漾，那梦中拥有的力量是日出的东方。在时间的远方，我看见妈妈的目光，像冬日最美的斜阳，它温暖了我的天堂。在时间的远方，我看见孩子的成在心中最软的地方，它呵护了我的晴朗。我渴望时间的远方被一束童年的光照亮，那青春许下的愿望是回家的芬芳。我怀念旧日的时光，为一棵青春的树徜徉，那午后穿过的小巷是出发的地方。我向往春天的暖阳，随一阵风温柔的荡漾，那梦中拥有的力量是日出的东方。在时间的远方， 笑，它温暖了我的天堂。在时间的远方，我看见孩子的成长，在心中最软的地方，它呵护了我的晴朗。 时间的远方，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的片尾歌，原唱是孙楠，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张杰的版本。我还记得我曾经在采访过一些词曲作家的时候，他们其实不约而同的都说到一句话，就是他们在每写一首歌的时候都会尽量找到能够引起人们共鸣的那个点。我想刚才的这样一首歌《时间的远方》当中真的是能够有很多的点触发到了我们。一棵青春的树，围着一棵青春的树徜徉，那午后穿过的小巷是出发的地方。其实没有写我们的故乡有多么美好，也没有表达我们有多么的想家，就是用那种娓娓道来的方式去讲述那个陪伴我们自己成长的家和家人相处的时光，那些个回家梦和思乡情。我们愿时间的远方总有你牵挂的人在等候。在我们专属的聊天室当中，一朵凝望太阳的太阳花最近说，回头望日子过得太快了，女儿今年上大学了，自己坚持要去远离北京的重庆，昨天跟老公一起出去看大月亮，她感叹地说，女儿大了可以展翅高飞了，20年后我俩又开始过二人世界了。我想先生的这一席话可能是会有一些小窃喜，但是我也能听得出来你们两个人的因为女儿的远走而有的一些失落。我想起了在我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曾经看到过的一段话，我深深的被他吸引了，就是关于为什么要生一个孩子的。原文不太记得了哈，大概是说，就是你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不用替他去争什么门面啊，不用为了替我去争什么门面，然后呢也不用为我传宗接代，更不用帮我养老，只是希望这个生命的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走一遭，而我很荣幸有机会和他同行一段。其实就是这样，好好的爱他，好好的帮他去实现这个梦想，好好的帮他去看这个世界所有的美好与繁华，这就够了。其实养孩子没有那么复杂，就是这样简单。宝姐姐说，回头一望，儿女在成长，最近最亲的人也离开了，生活就是有得也有失。她和彩虹的微笑一样，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两年失去了两位最亲的人。都说每逢佳节倍思亲，每时每刻我都在想念着永远离开我的亲人们。用户1135说了，回头望时间过得可真快呀，转眼工作已经有40年了，就要退休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希望。Les autres ont semé, c'est l'amour. que je redoute et pourtant j'aimerais oublier le passé et me laisser aller pour un jour aimer plus fort. Mais mon cœur est blessé, j'aimerais tant t'enlacer et te donner bien plus que ça, baby. Si seulement tu pouvais voir ce qui se cache au fond de moi, tu saurais pourquoi mes larmes ne me guérissent pas. Le bonheur à vous détend quand je te touche, quand je te vois. Oh non, ne m'en veux pas. J'essaie d'être une meilleure femme que ça. Combien de temps encore vais-je passer à subir mon sort, à vivre avec tous ces remords? Combien de temps encore j'en ai assez de fuir? Je sais, j'ai tant. Je veux pouvoir enfin te dire que je t'adore. Oublier le passé et me laisser aller pour un jour aimer plus fort. Oh baby, mais mon cœur est blessé, j'aimerais tant t'enlacer et te donner bien plus que ça, baby. Oublier le passé et me laisser aller pour un jour aimer plus fort. Un jour aimer. 一首温柔又灵动的小语种歌曲，是一首法语歌，翻译过来叫做《但愿》。歌手 Lisa 有着一种很温暖、很柔软的嗓音。我觉得这首歌或许在感情失落的时候听一听看，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有一种治愈人心的效果。我能回家去，但愿我能见到你，但愿我们能一起重回旧时光，但愿我们的每一个愿望都能够得到实现。这个声音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欢迎你的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参与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再回首时，在回望时，你最近最大的感慨是什么？中场前我为你请出刘若英，在今年发行的这样一首全新的单曲《所有相爱的人》呢。 有时候会想得很远。 是的，有时候我们会相爱很远，有时候我们相爱的时候会搞不清的方向，还是要为你请出刘若英，听听看他的这首歌。 寒夜静静横过，该忘的差不多，挣脱了，挣脱了那个角色，被谁创作的歌，歌词却还记得，爱错的，爱错了。所有 相爱的人呢，无论这个中秋节能否回家团聚了，无论是否和心爱的人在一起了，我觉得每一种爱都值得被祝福，你说呢？ 许多我听到的听出的全是苦涩，寒柔沉的河把幸福变清澈，骄傲的骄傲的心最脆弱，所有相爱的人 传奇的一点就是，无论有多么各种精彩纷呈的那种浓烈的情绪，在他的叙事口吻里面都变得淡然有轻盈，都变得云淡风轻。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如果说遗憾，你最想对谁说？如果说想念，你最想对谁说？如果说期待，你最想对谁说？音乐来一点，深情多一点。 欢迎你继续为我守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你的故事我的歌正在为你直播。今天这一首起风了，要特别送给我们节目当中特别尽心尽责的场控，每个月都会换一个关于月份名字的人。 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这少年漂流的痕迹，迈出车站的前一刻竟有些犹豫，不禁笑着竟相信且仍无法避免，而长夜的天依旧那么暖，吹起了从前，从前初识这世间，万般留恋，看着天边死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如今走过这世间，万般留恋，翻过岁月不同侧脸，措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世界之大，也成你一起中谋划，不打真假，不做挣扎，不惧笑话。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她，你曾指尖弹出盛夏，心之所动，皆将随缘去吧。 心也有了几分的距离，不知抚摸的是故事还是段心情，也许期待的不过是与时间为敌，再次见到你微亮晨光里笑得很甜蜜，从前初识这世间万般留恋，看着天边死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如今走过这世间万般留恋，翻过岁月不同侧脸，措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我曾难自拔于世界之大，趁你的气中魔化，不做挣扎，不做挣扎，不惧笑话，我曾将青春翻涌蒸发，也曾指尖看出盛夏，心之所动且就随便去吧，一笑生花，暮色遮住你蹒跚的步伐，走进床头藏起的花，花中的你低着头说话，我仍感叹于世界之大，也沉醉于儿时情话，不想挣扎，不做挣扎，无谓笑话，我终将青春指尖弹出的盛夏，心之所动就随风去浪，以爱之名你还愿意吗？ Hello Sub， 完整的讲你叫 September 对吗？你好吗？我知道你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借着这样一首你点播的歌曲，祝你生日快乐。在给我的留言当中，他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他这种不吃元宵粽子月饼等饮食习惯的生活方式，都已经忘记唱一次吃生日蛋糕是在哪一年了。他说生日不过是很普通的一天罢了，但是今年的生日很期待，因为这是他第一次通过电台点歌的形式为自己庆生。他说时间过得很快，从今年一开始接触到了北京音乐广播，转眼都已经来到了秋季，回首这些时日，很开心通过你的故事我的歌认识了我们栏目以及很多喜爱栏目的听友，虽然不曾谋面，但是通过电波互动并没有距离上的存在。借今天22号我的生日，想点播一首《起风了》送给自己以及大家，就像歌词当中写到的，以爱之名你还愿意吗？最后祝福我们的节目会遇见你，遇到更多更多的你。说实话，我在看到留言之后真的是挺感动的，就如他所说，回过头来我们你的故事我的歌已经陪伴了大家走过了很多美好的午后时光，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够长久的一起走下去，未来我们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把我们的爱心小分队行动认真的践行下去。是的，听广播也可以做公益，欢迎大家每次直播的时候下载听听 FM， 进到我们的直播聊天室里，就可以献出你的一份爱心。我真的好希望就像接下来拉拉徐佳莹的这首歌一样，我们的十年，接下来的时光里面都会有你的陪伴，接下来我们的爱心小分队里都有你的光，都有你的热，和我们一起 音乐的名义，好吗？ 我是微弱的萤火，你是孤单的光点，飞舞夜空中，一次次旋转着脚尖。因为曾和你遇见，青春才如此特别，微光的尘埃碰撞出灿烂的黑夜，虚拟的地点却有真实的想念。昨天我们曾笑着流泪，却闪光的脸，我们曾交换一次的时间，一起分担眼泪天和线，谢谢你陪在身边，谢谢时光曾惊艳。不管明天的路有多远，我会在这里等你出现，就像光和光交汇，在无悔青春最耀眼的瞬间。 我们的十年来自徐佳莹，我很喜欢这首歌里唱歌到的，我们曾彼此交换着我们的世界，就像每个工作日的午后三点钟，我们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当中，就是这样的。这种举重若轻的气声唱法，好像是我们的生活一样。经历过了十年之后，我们再来看自己对于生活的这种驾驭，是不是？我希望你能有这种感觉。徐佳莹，我很喜欢她暖心的歌声，而且十多年过去了，依然是那样的温婉，依然是那样的治愈，她的音乐初心也一直未曾改变，反而是更加的成熟和自如。十年哈，我们今天说十年好像就一个词而已，看似很长，其实过得真的挺快的。 大家可以想一想，上一个十年的今天你在哪里。我们今天回头望，真的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你会发现每一个十年好像都是一个过往阶段的落幕和一个崭新阶段的开始。希望大家每一份收获都成为各自宝贵的财富，也希望我们每一个十年都能够一切安好。怎么样， 我们阶层不管不顾，不学世俗，为爱情赌上了全部，固执的盲目把自己放逐，却换来你一句认输。我何必再强颜欢笑，成全幸福，眼泪是爱过的包袱，从铭心刻骨，遗憾才会甘心落幕。如果不是漫无目的的散步，我怎么会关心地走这条路，街角右边的小摊飘来回忆序幕。现在你是不是有了好归宿，我看着你渐渐走来的脚步，牵手甜蜜的讽刺我不堪入目。我们也曾不管不顾，不屑世俗，为爱情赌上了全部，固执的盲目把自己放逐，却换来你一句认输。我何必再强颜欢笑，成全幸福，眼泪是爱过的包袱，从铭心刻骨，遗憾才会甘心落幕。散步，我怎么会关心地走这条路，曾经违背奶茶排队到双脚麻木。现在你是不是有了好归宿，我看着你渐渐走来的脚步，牵手甜蜜的讽刺我不堪入目。我们也曾不管不顾，不屑世俗，为爱情赌上了全部，固执的盲目把自己放逐，却换来你一句认输。我何必再强颜欢笑，成全幸福，眼泪是爱过的包袱，从铭心刻骨，遗憾才会甘心落幕。 这首歌名字很好记，叫《认输》，来自简弘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时得到，有时失去，有时候全凭直觉和运气。但是我想人生可能更多时候是不认输，不认输我们才走到了今天。不抱怨，不言苦，不忧伤，不认输，不是吗？嘟嘟说，偶尔会看一下自己以前写的文字，那天看了五六年前的，有纠结状、悲伤状、欢喜状，也有一些别的状。忘到最好的就是和过去的自己连接，抚平了这些小情绪，自在地走接下来的路，特别好。 Jerry 最近回头望感叹，心想真的可以事成哎，但是你必须要专注，必须要足够的专注以及坚韧的专注才可以。安迪路说，回头望总是会发现努力的还不够吧，会很拖延。最近读了王阳明知行合一，对自己很有帮助，加油。明天到新的2000年还有100天了，真的没有一个是认输的，对吗？面对你们的生活，刚才安迪路说到了王阳明，我想起来他说的知行合一， 但其实王阳明说的知行合一，并不是说知道了就要去做，更不是说行动和内心的想法相契合，而是王阳明讲这个知行合一啊，其实就是知道和做到本来就是一回事儿。你看是不是挺刷新我们认知的。我还记得当初在读到王阳明这一段的时候，我想了好久。他说知就是行，行就是知，知道了就一定会做到，之所以没有做到是因为不曾真的知道。我想这可能和今天很多人的理解区别很大的，对吗？当我们回望时，有很多这样的知识会被我们重新的刷新。好在活着的每一天都在学习。叫做感动每一刻，这是2010年的时候上海世博会新加坡的主题歌。你会听到林俊杰的声音，会听到孙燕姿、蔡健雅还有阿杜的声音。我觉得怎么讲，就是这种拥抱每一刻的感动，就是这首歌想要表达的感情，就是时光给我们记录了城市里每一刻的感动，就像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一样，我们把自己的梦想、把自己的情感、把自己的生命，让这个城市生活变得更美好，也让我们感动于每一分。不知道昨天大家有没有关注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向大家隆重推出的月光音乐会，怎么样，感受如何呢？就是在这个万家团圆的中秋节，分别在北京、上海、南京、台北、新加坡等等这么多城市里的林宥嘉、动力火车，包括耿斯汉、 FIR、 周蕙、郁可唯，他们一起给我们重新演绎了许美静的经典的歌曲《城里的月光》。而且很多人知道了，他们有就是用这样一种很云端的方式给我们用歌声帮大家一起聚会，即便我们不能够回到各自的家乡，但是我想在那样的歌声里也一定是深深的感动到了你，对吗？特别暖心，特别暖心的帮很多互相牵挂的人们传递了思念。我知道中秋过后很多朋友要面对分别，那么今天的最后，我们就和大家再来回望一下这首歌，留住那一份感动好吗？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刘慧，明天我还会遇见你吗？